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凡事都有例外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一个特例呢？ 没错，凡事都有例外，但你的武魂是蓝银草，所以你显然不是那个例外。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在最近100年以来，双生武魂虽然只出现过2个，但天生满魂力却出现过19位。我仔细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武魂，无一不是强大的存在。年纪最小的一个，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大魂师的层次。除了14人是家族血统遗传，得到强大的武魂以外，有5个是例外，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，但也拥有了先天满魂力，而这种意外就是变异武魂的存在。而根据我这么多年对变异武魂的研究，没有任何一种武魂与蓝银草武魂会产生变异，而你的蓝银草武魂又是普通的蓝银草，所以我完全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。 变异武魂那是什么？ 这就要先说武魂是如何进行传承的问题。一个人拥有的武魂与父母的武魂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最为正常的情况就是传承了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的武魂，这就是家族式的武魂传承。而其中有一些例外，就是所谓的变异武魂，来源同样是父母的武魂，只不过因为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武魂拥有一定的变异性，所以被传承者的武魂才会出现变异，产生出一种新的武魂。变异的武魂可以变异的强大，甚至出现先天满魂力，但绝大部分变异武魂却只会变得弱小。变异武魂就像是近亲结婚的产物，白痴的几率很大，但也有可能出现远超常人的智者。 唐三点了点头，突然他向后退开一步，拉开自己与大师之间的距离，紧接着双膝跪倒在地，向大师恭敬地磕了3个头。这一次轮到大师愣住了。 嗯，你干什么？ 老师，请您收我为徒吧。 大师笑了，很满意地笑了，弯腰将唐三拉了起来。 傻小子，拜师为什么要磕头？你不知道这是只拜君王和父母的礼节吗？拜师只需要鞠躬就可以了。 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您应该受到我的跪拜。 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好好，看来我果然没有选错啊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教务处报道。 大师再次拉起唐三的手，他那原本干爽的大手因为激动有些微微出汗。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大，主要分为几个区域，主教学楼、操场以及操场东侧的宿舍楼。尽管只是初级魂师学院，这里对学员的要求却也非常严格，哪怕是家在学院旁边，学员也必须在学院中入住，接受统一的管理。教务处在主教学楼1楼，专门负责接待新生的是一名看上去60多岁的老师，还有2名年纪在30岁以内的青年老师给他打下手。大师把证明放在桌子上，向那位年长的老师说道： 苏主任，这是今年圣魂村送来的攻读生，麻烦你帮他注册一下。 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稀客呀，来坐会儿吧。 好，不了，你自己在这里注册，这几位老师会告诉你怎么做的。我先走了，回头我自会去找你。 嗯，老师再见。 大师面露微笑，摸了摸他的头，转身而去。听到唐三对大师的称呼，苏主任似乎很感兴趣。 小伙子，你叫大师老师？他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啊。 但他是我的老师。 你拜大师为师 有什么不妥吗，老师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 没想到大师也会收徒弟了。不过你还是本学院的学员，今后同样要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，你明白吗？ 明白。 苏主任旁边的两名青年老师可没他涵养那么好，其中一人拿过武魂殿的证明看了看。 唐三是吧？作为学院的老师，我可要提醒你一下，师父可不是随便认的，任何一名魂师无论是否从学院毕业，也只能认一名师父，否则会被世人所不容。你真的认为大师很合适吗？哦，你还是先天满魂力啊，可惜啊，武魂是蓝银草。 看到证明上的先天满魂力几字，在场的老师脸上都流露出了惊讶之色，但蓝银草却令他们的惊讶变成了惋惜。唐三有些奇怪地看着面前的三名学院老师，苏主任则瞪了身边的青年老师一眼。 有什么不合适的？ 大师虽然性格古怪了一点，但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他在武魂方面却是无敌的存在。反正你的武魂也是蓝银草，拜他为师也没什么关系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这是你的东西，学院免费发放。你住在宿舍楼七室，那里的负责老师会安排你作为攻读生的工作，去吧。 谢谢您。 接过苏主任递来的东西，唐三行礼后转身出了教务处。苏主任给他的是一身标准的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校服，白色的质地看上去很干净。刚刚走出教务处，唐三隐约听到教务处内之前说话的青年老师的声音传了出来。 哼，大师确实是无敌的，不过呢，是理论上无敌。当然了，还要他那些理论能够成为现实才行。哎，主任，我还记得大师有一个什么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说法吧？那简直太可笑了。 够了，大师是院长的朋友，不得妄自评价。虽然没有什么人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，但也没人证明过他的理论错误。在武魂界，大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 不对吧，主任，应该是赫赫有名的小丑才对，谁都只当他是一个笑话而已。 听到里面的交谈声，唐三的脚步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，就继续向外走去，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屑。当然不是针对自己刚刚认下的师父，而是针对教务处里那三位老师的。仅仅从一份简单的证明之中就能看出自己是双生武魂，并且断定自己另一个武魂非常强大的人，会只是一个笑话吗？理论无敌，自己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论。师父的力量是无法传授给徒弟的，传授的是知识。这些人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，也亏他们是学院的老师了。宿舍楼只有一栋，很好找，学院的学员和老师都住在这里。正像老杰克所说的那样，能够成为魂师的人少之又少，尤其是在诺丁这种偏僻的城市之中更是如此。整个学院的学员和老师数量并不多，一座宿舍楼已经完全可以负担了。学生的宿舍一共只有七间，因为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年纪都比较小，为了更好的统一管理，所以每个年级的学员统一住在一座大的宿舍里。而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每个年级的学员也不过在40个人左右。宿舍楼的下面三层就承载了七间学员住的大宿舍，每一间宿舍都有一名老师负责。七舍是这七间学员宿舍中比较特殊的存在，条件也是最差的，是专门给攻读生住的地方。毕竟学院不是善堂，攻读生的学费虽然减免了，但待遇也不可能像普通学员那么好。七舍也是唯一一个年龄混杂的宿舍，不论年级，所有攻读生都在这里居住。唐三刚刚走到七舍门前，就听到里面传来的喧闹声。门开着，他走到门口处向内看去，这是一个宽阔的房间，足有近300平方米， 里面摆放着一共50张床铺，但也只有床铺，有被褥的只有11床。此时里面正有7、8个年纪在8到12岁之间的孩子喧闹着。唐三在门上敲了敲，说话的孩子们目光顿时朝着唐三的方向转了过来。 好久没有新来的了。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看了看满身补丁装束的唐三，朝着他走了过来。这个孩子比唐三高了接近2个头，身材在他这个年纪已经算是比较魁梧的了。走到唐三面前，有些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 新来的工读生？ 你好，我是从圣魂村来的工读生。 我叫王胜，武魂是战魂，未来的战魂师，也是这里的头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武魂是什么？ 我叫唐三，武魂是蓝银草。 蓝银草？什么时候蓝银草武魂也能修炼了？ 请让让好吗？ 小三子，我是这里的老大，以后你要听我的，知道没有？ 我叫唐三，不叫小三子。 长辈们亲切地叫他一声小三，他不会在意，或者是善意的称呼，那也没什么。但眼前这个所谓的老大显然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。王胜抬手在唐三肩头上推了一下，推得唐三后退几步。 我就叫你小三子，怎么了？不服气？ 唐三笑了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把手中的校服放在旁边的一张床上。正在王胜有些纳闷他正在干什么的时候，突然他发现面前的唐三消失了。其他学员清晰地看到唐三速度极快地踏出一步，已然来到了王胜背后，也不回头，右臂曲起，一肘打在王胜的腰间，同时他的右脚也正好留在王胜的右脚前。王胜甚至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已经跌了出去，踉跄着摔出宿舍门口。幸好他下盘力量不错，竟然没有扑倒，否则就是个狗吃屎的结局。 臭小子，你敢打我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